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下午正值返程交通高峰，请开车的朋友控制车速，关注路况，注意交通安全。听众朋友出行的时候，请注意防雨、防雷、防风雹，避免前往山区危险地带，还有河带、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见4级，气温28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55%。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这儿呢，首先祝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节安康。今天呢是端午节的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很多朋友呢在这样的一天当中呢，可能选择了不少的丰富的活动。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有比较大的雨和冰雹，在您外出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还有注意这个躲雨的情况啊。其实我倒觉得今天您如果没出去的话，您完全可以在家里读书。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书评人，也是著名的学者王斌博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好多好多好书，是不是这样的，王斌博士？ 刘莎好，大家好，真的是在端午节这个假日里边啊，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好书，是一件别有意味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节日里，可能很多人会想到了怀古啊。当然，关于端午节，每个人的理解感受都会不一样。但其实在这样的节日里也很适合做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品味当下的生活。 哎，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看书的日子，又下大雨又下冰雹，明显就不让您出去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汪斌博士要跟大家谈很多的内容。首先我们先会为听众朋友带来一组书讯啊，把近期的一些新书好书带给大家。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重点，那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汪曾祺先生的经典散文集，有3部，分别是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人生不是赶路，而是慢品生活之美。下一步是吃好玩好日子过好，这本书当中的一饭一书藏智味，一草一木有闲情。第三本书是人生如戏得个笑字，说的是人生就是如此好玩，生活是如此的美好。王斌博士今天来节目当中做客啊，我觉得谈这样的散文集其实特别特别的符合王斌博士的这个专业素养，心理学博士嘛。我觉得心理学专家跟大家说什么是玩，什么是闲，什么是娱乐，可能比普通人理解的更加深刻。我们觉得笑的哈哈哈哈哈的可能就是欢乐，但是如果汪斌博士一说，可能你笑的哈哈哈的背后都是眼泪，是不是？ 哎呀，你说完了有多少朋友说刘莎说到我心里了，我这个每个微笑背后可能都是没有流出来的眼泪。确实今天跟大家去分享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其实也在分享他的生活态度。借由他的生活态度，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生活中如何能成为一个 真正品味到生活之美的人，或者在汪曾祺先生的，在他的语汇里，成为一个皮实的人。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汪曾祺先生，他对皮实这一个词的理解，其实我们每个人 怎么扎你你都不疼， 哎，就是生命的韧性啊。但是汪曾祺呢，把它进一步发挥了，我觉得这里边很有心理的意味，就是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皮实，能在困苦卑微的生活中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出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 哎，那在我们开始跟大家分享啊，什么是皮实啊，什么是那种心灵的平静快乐之前，我们刚才说到了，先把一组书讯带给大家，也是希望大家在假期的时候能够选择更多的好书，一起来度过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假期。首先要说的呢是跟世界杯有关的一本书。近期呢，世界杯足球赛呢在俄罗斯正在紧张的进行着，很多朋友已经是经常深夜观球了。希望您喜爱的那个队能取得好成绩。当然，如果您取得您的喜爱的那个队没取得好成绩，说明可能别人喜爱的那个队就取得了好成绩了。可是您了解俄罗斯吗？BBC 记者呢驻莫斯科五年，接近权力核心。图文并茂展示俄罗斯的政治风云，西方公认的了解俄罗斯的必备典籍案头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BBC 看俄罗斯，铁血之国千年史。俄罗斯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度，在俄罗斯引人入胜的历史长河当中啊，一个西方人马丁·希克史密斯为我们展示了俄国人的民族认同是如何进行千年演变的。了解俄罗斯历史，了解俄罗斯风云变幻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了解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占据的独特位置，对于我们认识俄罗斯这个国家有着很大的帮助。这本书通过深入调研、实地考察和面对面的采访，并结合马丁先生多年作为 BBC 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的个人经历，将俄罗斯令人神往的历史娓娓道来，从9世纪横跨到21世纪，从动乱的过去讲到纷杂的当代时局，从政治、经济、音乐、文学、艺术到俄国人创造的奇迹，从历史镜头探索俄罗斯人多样性格的形成原因。本书从表面看呢是一部史书，然而读起来更像是一部小说。对俄罗斯民族乃至历史人物啊颇具兴趣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书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接下来呢，我们谈到的一本书呢，这本书呢又是汪明博士的专业书籍，名字叫做《理想主义者》。那作者呢是贾斯汀·彼得斯，这也是在豆瓣上高评分的一本书。很多人可能对亚伦·斯沃茨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看到他豪华的简历啊，一定会对他钦佩不已。三岁开始接触计算机，哎，三岁能接触计算机吗？汪明博士，我说的是除了你碰一下啊，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物理上的接触。 物理上，对，三岁开始接触计算机，13岁因构架非盈利性网站啊，该网站被评为年度这个最佳的程序之一。15岁成为制定 CC 规范的核心成员，19岁呢是从斯坦福辍学，联合创建著名社交网站。我发现很多非常有名的这个和电脑有关的人都是辍学，比如斯坦福辍学呀，哈佛辍学，牛津辍学，就是你从越大牌的这个学校辍学，说明你将来的成就可能比从这儿毕业的学生更高。 是不是就像这本书写的理想主义者，可能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内心强大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为了理想可能是不愿意等待，也不愿意走别人寻常的道路。 哎，你看他19岁从这个斯坦福辍学之后，24岁被哈佛大学聘用为研究员。理想主义者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亚伦·斯沃茨的人生传记。作为一个自幼在互联网世界当中长大的孩子啊，亚伦呢与生俱来的互联网思维带给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他反对知识私有化，提倡知识共享，希望互联网能够帮助受过教育的公众更容易获得知识。斯沃茨短暂的一生被拍成了纪录片《互联网之子》，他也被追授为詹姆斯麦迪逊奖。对于互联网从业者来说呢，他是一位难以琢磨的天才，但是业内前辈都会对他满怀敬意。这本书就通过斯沃茨的人生为镜头，是一部能够看到大数据时代信息分享建成潮流过程，探取知识获取技术与法律社会公平等等问题的书籍。刚才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两本书呢， 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比较专业。那比如说像前面谈到的，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历史的书籍，再有呢是互联网的书籍。其实后面我们还有这种比较专业的书籍，不过接下来是一本小说，也是很多朋友都喜爱的啊。作者杜宾淳一的作品《爱的流放地》。那这是一本什么书呢？简单来说吧，中年过气作家菊治在职业生涯陷入困顿之时，遇到了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已婚少妇入江东乡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到了渡边淳一，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他的代表作《失乐园》，还有像他的其他的一些作品也都是受到了我们国家的读者的喜爱，非常深刻。但是很多朋友都说他虐心，哎，为什么越虐心大家就越喜爱呢？汪明博士，你的专业又来了。 这个虐心的前提是入心，不入心的东西是虐不了心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个它能够走进你的内心，第二个它能把握住人性的纠结，而这个纠结是任何东西都解决不了的。我觉得小说它之所以给我们疗愈，不是它解决了一个问题，而是它呈现了人性中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纠结又痛苦的一面。特别是我觉得提到渡边淳一，就不得不想到他也是学医毕业的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可是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应该是绝大部分，他当然也有一些医学的专著啊，著作不能叫专著，著作，但是他的小说大部分是人的情感，是感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你看不论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爱的流放地也好，还有前几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本失乐园，就是你觉得理智的人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吗？所以每当我想到这是一个医学专家写的书的时候，我都想哎呀哎呀哎呀 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一个学医学专业大家认为这么理性的专业，同时呢他又能够捕捉到人性中那些幽微的，可能没有所谓的躯体症状的内心的症状或者内心的痛苦。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医者仁心，他可能对人性中那些没有被医生可以诊断的症状和痛苦更加的感兴趣，而且他能用一种更有解剖刀式的非常深入的层层深入的方式能够剖开啊，让你去看好像一颗鲜血淋漓的依然在跳动的心脏。这可能是他的一个笔触特别的地方。特别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要是对人性不感兴趣，也没法当一个好医生。因为你经常会发现很多人去医院看病的一个抱怨，就是医生好像低头在那写处方的时候都没看到我是谁，都没看到我这个人，只看到了症状，只看到了疾病本身。 所以如果你再对医生有怀疑的话，你就去看一看爱的流放地以及失乐园这样的书籍。哎，谈到日本书，日本的这样的作品真的特别虐心。我觉得很多年以前啊，你看过春琴抄吗？ 没有。哎， 应该我还是我记错了书名了，不是书名，电影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演的，就是一个瞎子的女人女性和她的仆人的一个故事，非常虐心。对，很多朋友，很多喜欢山口百惠的朋友都看过这样的一部电影。我们接着来说日本的书籍啊，写日本的书籍。前面呢是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之后呢，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呀是松子洛京都九年，非常著名的一位作者苏枕书的书籍。那么这是继有路来之后旅日作家苏枕书的新作，一个人在异乡的第九年。那书里面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京都，九年时光清脆转浓阴，是漫长光阴凝缩成为一粒琥珀，是长镜头流转当中的一瞬。那苏枕书游学京都已经经历了九年，在山中呢他记下了客居之地的变化与永恒，这样的一本书呢，他呢是带给大家他在日本的一个深刻的感受。哎呀，日本我是去过，去的时候看了很多的攻略，看了很多的介绍，觉得日本呢当然是很多人无数次的啊旅游目的地，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让我在故宫和日本，不用去故宫，故宫人太多，让我在天坛和日本去选择的话，可能我更会选择北京的很多的景点啊。是因为很多朋友去京都金阁寺和银阁寺是必去的景点之一。那我去京都也待了很长的时间嘛，在京都待了五天，我觉得应该算很长的时间了。我觉得金阁寺和银阁寺 那个景点吧，可能就是比如去天坛日坛当中的某一个地方的景点，非常有名气啊，也非常好，非常有日本的那种精致的感觉，但是它太精致了。 嗯， 重点就是太精致了，可能我们大家看起来也就一张书桌那么大的一个应该叫那真是一个书桌那么大的一米见方的一个地方吧，就是它一个景点，就是那个金阁寺或者银阁寺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景点。可能对于我这样的北方人来说有点不太适应，就跟南方人和北方人吃这个豆腐脑吃粽子，对，你们家吃的是甜粽子还是咸粽子？ 吃的是甜的。 还好我们家吃的也是甜的。好，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啊，松子落京都九年，然后很多朋友都会对他的这样的一种细腻的风格有特别多的喜爱。那接下来呢，带给大家的是另外一个地方，既然已经去了日本了，我们再走得远一点，这是加拉帕格斯群岛演化论的朝圣之旅。加拉帕格斯在哪儿呢？这是达尔文啊，他称之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它位于东太平洋，跨越了南美洲西海岸的赤道，是热带地区最原始的群岛。这个加拉帕格斯它远不只是地球上的野性天堂，它还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地方，经常被称为演化的实验室。这岛上的鸟雀就启发了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这革命性的理论。而在加拉帕格斯群岛这一书当中呢，作者就为我们介绍了从荒野到生物测试场，再到作为全球生态旅游点等等，关于群岛的鲜活的自然和人文历史。此外呢，还描述了加拉帕格斯发现的生命形式的生动形象，以及令人叹为观止啊景观。最后呢，这本书呢还说到了这群岛面临的巨大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必须要不断平衡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才可以成功。就是这样的一本自然科学的书籍，也是最近很受大家关注的书籍。 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组书讯之后，接下来继续轻松悠闲的过端午节。汪斌博士特别轻松特别悠闲的就是接下来这散文集了哈。 其实刚才流沙说到了在日本的景点和北京的景点之间，他选择了北京的景点更符合他的审美啊。 这不是符合我的审美，它大，它够大。大家一听我这审美得有多低呀、啊，够大。 这可能你对气势有要求。其实说到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和今天所讲的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汪曾祺先生他就把我们国家的有一种美啊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是我们的文字之美。今天我们讲的是汪先生的三本散文集。我首先说那赞一下这个书的装帧啊，这个书是线装的，线装书是非常古朴的一种装订方式，再配上汪先生的文字，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感觉。 缺点就是书籍上没有名字，找书的时候不太好找。 这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去发现的，因为这个编辑我觉得还是很用心的，因为他们在因为书籍上不能写名字嘛，所以在腰封的颜色上是做了一个区分的，这对大家这个分辨这三本书啊是很有帮助。这三本书的名字分别叫《人生如戏》，得个孝字；第二本是《吃好玩好，日子过好》；还有呢，第三本是《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 这样的三本书啊，来自同一家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也是同一个品牌，都是麦克文化的。如果是很多啊看过麦克文化的这个书籍的读者朋友就会知道，他们的装帧啊都是非常的漂亮的，赏心悦目。我觉得在你轻松悠闲的看一本书的时候，可能这个书的外观也会引起很多朋友的这个共鸣。比如说特别让你觉得哎呀清清凉凉的，清清爽爽的，你就比较适合在夏天的时候过个端午节呀，然后去欣赏。如果真弄得闹哄哄的，我觉得可能冬天的时候看起来会稍微好一点。 所以书可能就是他的表和理应该是一致的，就像汪曾祺先生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觉得文字从来不是形式，文字本身就是内容，就像他喜欢的一个说法，文字语言从来都是有思想的，没有没思想的语言。所以这个形式和内容啊，我觉得其实在汪曾祺先生散文中是统一的，非常好的。如果大家只要读过一点点他的文字，就能够明白他的人生中所体现的，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皮式的人生境界。如果要讲到汪曾祺，一定要说到在最近的若干年，特别是他97年去世以后涌现出的汪曾祺热。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之前在他去世之前对他的了解是非常非常有限，特别是文学圈外的人，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艺青年突然对汪先生的文字就是趋之若鹜呢？就和他去世之后啊，我会觉得涌现出来的对他的著作的关注，包括他身后所出版的著作，可能远远这个数量上啊超过了他生前所出版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首先要回到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特别在哪里。 虽然我们看这样的一套散文集，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哎，汪先生可能说的是，一只鸟，一道菜，甚至是个豆芽，甚至呢是胡同。但是正是从这样的特别小的一点一滴当中，王明博士，我看到了汪曾祺先生特别大气的人生。他写的都是小事儿，为什么我看见他如此之大呢？ 先要讲讲他的人生，才能知道他的大气来源于哪啊。虽然他总是说对伟大的东西格格不入，他说泰山的时候，站在泰山面前，他就觉得自己好像与伟大的东西永远格格不入，他好像对小的东西更感兴趣。但实际上，在小的东西背后是有大的思想做积淀的。他1920年应该是出生于江苏的高邮，1997年去世，所以实际上20年到97年他目睹了中国的很多很多时代的变化。当然他的目睹的时代变化也都在他身上印含了烙印，比如青年时代1939年到1944年他是就读于抗战时期最高的学府西南联大的中国文学系。如果大家在前一阵看吴问西东那个电影中，一定注意到了那个校长梅贻琦哈。实际上这个梅贻琦就给他教过他的课，他的老师还包括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金岳霖啊，还有他的这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导师啊，沈从文。这我记得在汪先生的散文中讲过一个特别有趣的趣事，就是他和闻一多先生之间的。那闻一多先生是他的老师，他呢曾经帮助比自己第一届的学生啊写过一份作业，就是闻一多先生刻的作业。他们当时那作业应该是写小文章啊，写完之后呢是以他的这个第一届的学弟的身份交上去的。这个闻一多先生在读完了作业之后呢就说写得不错，比汪曾祺还好。因为在他眼中汪曾祺应该是在他的学生中非常出众的啊，所以但他不知道这个实际捉刀代笔最终的文字的创作者，这个文章的创作者是汪曾祺。还有呢，他在这个读中学的时候就很喜欢沈从文先生的文字，他也在散文中就提到了说他成为沈从文先生的学生似乎是注定的，也是一种宿命。后来呢在沈从文先生曾经把他学生时期写的习作就推荐到文章上发表，他向别人推荐汪曾祺的时候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就是他写的比我还好。所以他在上个世纪啊30年代、30-4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从某个角度，如果从一个文艺青年或者作家的成长期来讲，就应该是一个开始上升爬升期的。但是呢在1949年他在巴金先生的帮助下出版了邂逅集之后呢，就步入了一个人生相对坎坷的阶段，相对来说并没有像他同龄的比如说张爱玲那样啊，自此就走上了这个风生水起的不停向上攀爬的一个路线，恰恰是他的人生从那个时刻开始出现了很多波折，这个命运可以堪称是坎坷。他在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到上海希望找一份工作，结果却连碰钉子，手头一点钱也花光了，即将就落魄街头啊。这时候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他的散文里有写到甚至想到了自杀。沈从文知道以后呢就写信责骂他说，这个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呢？后来他的恩师沈从文就致信上海的友人，让他们对汪曾祺多一些关照。后来在沈从文的推荐下，他到一个私立的中学教书， 过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生活，也结识了巴金和黄永玉等人。那后来呢，这个解放之后啊，因为时代的原因，他曾被下放到张家口的沙岭子农科所劳动，这个劳动了两年的时间啊。在这两年的时间中呢，他扛过180斤的麻袋走跳板，也去公厕所里呢刨过粪。据他的儿子汪朗就回忆，他爸爸回来之后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兴高采烈的，不是那种痛苦，甚至以后你看他的文字，你觉得他和别人所描述的时代是两个时代。到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回到原单位，原单位不肯接收他，仍在农科所。在61年的时候被派到内蒙古的一个马铃薯的研究站啊，汪东旗先生我觉得真的有很皮实，他用了半年的时间绘制了中国马铃薯图谱和中国口蘑图谱，不过很可惜后来因为时代的原因呢就毁掉了。到60年代的时候呢，他给自己的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的剧团艺术史的主任写信，最终62年的时候调回了京剧团，一直任编剧，一直到在该团的一直工作到离休。他之间呢，在这个也因为时代的原因呢，参加过一些比如说时代剧目的编著，但是到后来却因为曾经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接受过审查，所以实际上他的一生到后来都是跌宕起伏。他有30年被文学评论家认为是空窗期的，直到80年以后他开始重新的写作发表自己的文章。 从1980年开始啊，像小说《受戒》，然后还有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散文集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作品啊，应该说是非常的多，也让这样的三个字汪曾祺的名字啊，逐渐的再一次回，我觉得应该用回到这些文学爱好者的眼中和心中。 所以在80年之后啊，80到81对汪曾祺和中国文坛来讲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间节点。他不仅像刚才刘莎说的啊，发表了文章，也更多的被人认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他的奇特在哪儿呢？我们说到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到在他这些温暖浅淡的文字背后，确实是有人生的跌宕起伏在的，而且他的文字是一个很重要的桥梁，把他今80年代以后写的文字放到民国作家的那些文集里，你依然不会觉得是很突兀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承载了一件事情，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的文学做了一个链接，而且这个链接呢，并没有受到一些时代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有人就说汪曾祺的文字就打通了第一个东方和西方，他其实上西南联大的时候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学的影响。 对，那个时候很多的应该叫著名的学者也好，文人也好，都受到了西方特别多的影响。 但是他还尝试了写这个意识流的作品，但是并没有停留在对西方的盲目的崇拜，而是把东西方打通了，而且把比如说民国时期的文字，五四运动之后的文字和现当代的文字又统一在一起，把文人的那种气质和民间的文学的气质又综合到了一起，所以这就让他的文字变得非常的难得。 刚才汪斌博士说到了难得两个字啊，我想如果是读过他的作品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你读汪先生的文字，不论他写的诗高深的啊一些道理也好，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些警示的一粥一饭一菜一蔬也好，你会觉得亲切，你会觉得他说的就是你身边的事。我想能够把这样的深奥的道理以及警示的文章都写的能够让大家都走心，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书评人学者汪斌博士和大家来分享汪曾祺的散文集，有三本，分别是《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以及《吃好玩好日子过好》，和刚才说到的《人生如戏得个笑字》。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汪曾祺先生的文字，聊一聊这样的一套散文集。

人生如戏，得个笑字。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凡人小事，即乡情民俗，谈花鸟鱼虫，信手拈来。他的文字有烟火气，书中所描述的人间草木，看得人平静欢喜，又生出些淡淡的惆怅来。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啊，暂且放置在一边，不如喝茶乘凉聊天去。这说的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第一本书，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那第二本书，好吃好玩好日子过好，又说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在中国的诸多的菜品当中啊，所用的原料根本不起眼儿，但是经过一番研究，就成为了人间至味儿。而这美味呢，遇上了行文如流水的汪先生，怎是一个好字了得。人生如戏，得个笑字呢？这本书是汪先生做编剧20多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有名优轶事，还有京剧当中的一些小事的记录。这些文章犹如他的游记散文，都是张弛有道，很有独头的。今天的节目当中，著名的书评人学者汪斌博士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这样的一套汪曾祺经典散文集。汪斌博士，刚才说到了你说他评价皮是两个字，然后也分享了汪先生啊他的一生的一个大致的情况，也说到了为什么汪先生会有一个大气的啊，我觉得很多读者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他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其实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汪先生一生呢，我们都觉得是挺坎坷的。实际上到97年他去世的时候，也并没有得到像我们现在这样所谓的文学青年，包括文艺青年的热捧。但是他对事情呢看得很开，我觉得很难得。特别是我看到了有的文献上说到一个细节，就是汪先生在离世的时候依然是没有自己的住房的。他之前住的一个相当闭塞的小房子是他的太太单位分配的。 那可能和以前的分配房子有关系，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夫妻两个人 有一个有分配了， 有一个人分配了房子，那另外一个人就丧失分配的资格了。所以如果是现在我们可能看起来不太好理解，但如果放在那个年代大家还能够了解的。 当他这个到晚年的时候呢，住的稍微宽敞一点，实际上是他儿子把房子让出来给他住了。我还记得他儿子在回忆他们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呢，他爸爸这个要写字儿的时候，他们家两间房，大屋里全是床，小屋里有一张写字台。这个在他爸爸要写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跟母鸡憋着要下蛋一样，就不能等，不能忍了，马上就要去创作。然后他爸爸就不需要，他们就不能打扰，一打扰他爸爸就起急。然后呢，他们这个儿女就开玩笑说这个又憋着下什么坏蛋呢？后来他爸爸也认同了，对，我就是准备要下蛋呢。所以汪先生在生活中呢，也是一个蛮有幽默感的人。当然呢，据他的这个子女回忆，他也是一个生活中很要强的人。他这个要强本身呢，他是以柔韧的方式表现出来。像我们刚才讲到，他经历生命中坎坷之后呢，还能写出那些恬淡优雅的文字。我看到他曾经自己说过，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他本来就是那样，他并没有经过一个带引号的所谓化的过程，不是淡化的结果啊，无非是说我没有写重大的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戏剧冲突。他呢，只是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是那些所谓的世间小儿女，用平平常常的方法去表现他们，结果呢就是淡。但是他呢也很坚持说，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啊，谁也不能下命令让我照着另一种样子去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而且他特别敢承认自己呢不是为思想而焦虑的人。他觉得自己不是对那种一定要在文字中体现什么所谓崇高的思想。就像我们刚才举例子，他说我写不了泰山，因为泰山太大了，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都有点格格不入。 但是他写了泰山旁边山脚下的各种吃食。 对，他说我是一个生长在水边的人，平常的平和的人，已经过了70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写高达穷奇之山待矣。对自己呢，他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自谦。实际上在他的 写的这些所谓的吃食，所谓的生活中的细节，花鸟虫鱼之间是有生命的真相的，是有命运的真相的。 哎呀，我一定要说一下啊，在汪明博士说完刚才的这样的一段话之后啊，我的心里面一下就豁然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汪曾祺的经典散文集，它有三本，前面已经说到了，分别是不如喝茶、聊天乘凉去，以及人生如戏得个笑字，还有吃好玩好日子过好。其实我最最喜欢的就是这吃好玩好日子过好，我一看里面的比如什么拍黄瓜呀，什么拌个皮蛋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日子过成这样，过成汪先生这样啊，人生多美好。原来汪先生也是这样想的哈。 我觉得这里边呢，当你啊知道他的生命的起承转合之后，特别是他所经历那些不容易，你再看他写的这些恬淡的文字，你就会觉得这才叫力量。比如说在这本吃好玩好日子过好中呢，在第25页，汪先生啊写到了自己的家常做的这个下酒菜 啊，那几样哈， 对，你就会发现，首先他对下酒菜呢是有要求的。这个家常酒菜呢，要有几点要求：第一个要有点心意，第二要省钱，第三要省事儿。偶有客人来的时候呢，酒喝私饮，主人卷袖下厨，一面切葱姜，调佐料，一面仍可陪客人聊天，显得从容不迫，若无其事，方有意思。如果主人手忙脚乱，客人坐立不安，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呢？哎，你会发现，就是经历了生命中那些转折之后，他还对生活抱有这样的观察要求。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你无论把他打发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他都能把日子过出一个特别的、不一样的感觉来。 接下来菜谱呈上啊，有拌菠菜、拌萝卜丝、干丝，还有炒苞谷、松花蛋拌豆腐、芝麻酱拌腰片、拌里脊片、塞馅回锅油条，还有其他的韭菜，什么凤尾鱼、广东香肠、茶叶蛋，然后盐水鸭、水晶肘子、煮毛豆、煮栗子，他还真吃的挺丰富的。 这个说到塞馅的回锅油条呢，这是汪先生的独创菜。实际上后来啊，有很多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作家协会有一些国外来的人，还有包括对汪先生感兴趣的人，他们最后都请客吃饭，直接就拉到汪先生家里去吃饭去了，因为会觉得他做饭呢很有一套。这个塞馅回锅油条，其实这也说明了这本散文集啊也是一个菜谱，你完全就可以根据汪先生做法一比一的做出来。 不，我刚才就要问你这个问题嘛，汪明博士，有没有一些朋友对他做饭的这个味道的评价？我觉得能写出来，也能呢这个把这个整个过程写得很美好，但是味道可不是写得好最后味道就好，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做出来就不好吃，所以汪先生厨艺怎么样？文字挺好的，已经过关了，大家都知道。 对，曾经有一个著名女作家到汪先生家做客的时候，汪先生做了他擅长做的煮干丝，然后这个女作家呢从海外美国回来，不仅把干丝吃光了，把干丝的汤都喝光了。所以我想这可能都是一些间接的证据。而且呢，从汪先生对这些吃食啊食物本身的热情，包括对他的描摹，我注意到了一件事情，这说明汪先生是一个尊重人类生活和尊重生活欲望的人。其实他后边刚才刘沙讲到的，在80年代改写的那部小说叫《受戒》，讲的核心故事是什么呢？一句话，一个小和尚谈恋爱的故事。其实汪先生这种对人性的从来的尊重、宽容、接纳，包括也反映到了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我记得他在老舍先生去世之后呢，为纪念老舍先生写过一篇小说，这里边就有以一个这个普通的，大概是一个市民阶层的人的发言来反映出了他对老舍的评价，其实也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这里边有个看门老人，这篇纪念老舍的小说是1986年写的《八月骄阳》，这个太平湖的看门老人呢，他就说，合着这位老舍啊，净写卖力气的、耍手艺的、做小买卖的、苦哈哈的命穷人，那他一定是个好人。 哎呀，刚才汪明博士你跟大家分享的下酒小菜，是不是在这本书当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个章节，是吗？ 对。 那我告诉大家，在这本书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章节是什么？大家一听起来就会觉得我比汪明博士有学问。我最喜欢马铃薯这一篇。 哦， 铃薯的名字很多， 河北、东北叫土豆，内蒙张家口叫山药，山西叫山药蛋，云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除了搞农业科学的人呢，大概很少有人叫得惯马铃薯，我倒是叫得惯了，因为我曾经画过一部《中国马铃薯图谱》，这是我一生当中一部很奇怪的作品。他后面接下来就说这马铃薯的一些这个知识啊，我觉得正是因为它有知识，所以我才喜欢这篇文章。马铃薯是适于在高寒地带生长的作物，马铃薯会退化，在海拔较低、气温温和的地方种一两年，薯块就会变小，因此每年都有很多省市开车到张家口坝上来调种，坝上呢成为了供应全国薯种的基地。而这个坝上海拔1400米的地方，冬天冷到了-40度，马铃薯研究站就设在这里，很合适。那么他还说他怎么画这马铃薯，他说马铃薯的花是很好画的，伞形花序有一点像覆瓣水仙，颜色是白的、浅紫的，紫花有偏红，有的偏蓝，在当中呢有一个高桩小窝头似的黄心，叶子大都相似，奇数羽状复叶，有的是圆一点，有的是尖一点，颜色有的深一点，有的淡一点，如此而已。他说我画这玩意儿又没有定额，尽可以慢慢的画，不过我画呢还是很用心的，尽量要画得像。我曾经写过一首长诗，记述我的生活，代替书信寄给一个老同学。那这书画里面就说到了怎么去画马铃薯。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汪曾祺先生的经典散文集。刚才呢，汪冰博士和我一起跟大家分享了这些散文集当中的一些文字，非常的淡然的文字，但是呢至少让我就会默默的喜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过程啊，汪冰博士？ 刚才我们也说了，汪先生自己也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很淡，但是淡中呢有真滋味。实际上当你经过了时代的淘洗之后，经过了时代的变迁之后，才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三个字叫过日子。而且这个日子怎么过，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像王安忆在说这个汪老讲故事中，其实这个汪老指的就是汪曾祺啊，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颇为老实，几乎从不概括，而是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的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其实他的这个文风让我想到了前一阵儿、前几年特别走红的一部纪录片，叫《舌尖上的中国》 啊。 其实这个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感觉到一些相似的地方。我记得这个曾经有一个轶事啊，就汪曾祺有一次去北京的门头沟给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讲课，当时还有人民公社，一个公社书记告诉他，有一次公社这干部开会，散会以后呢，发现这个交台布上密密麻麻的写了许多字，一看原来是他的一部小说，刚才提到的《受戒》里的两个主人公的对话，一人一句全是背下来的。如果语言不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怎么能得到农民的喜爱呢？其实汪曾祺的儿子也曾经回忆，就是父亲去讲完这个，碰到公社的农民喜欢他的文字之后呢，也是特别的开心。这也证明了一点，就是当我们能从生活中提炼出既生活化又高于生活的语言的时候，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亲切。从某个角度，这可能也是描摹生活最好的方式。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啊，他跟你讲道理的时候，或者你看他的文字的时候，如果他觉得那个话特别绕、特别深奥、难懂，那恐怕他也不是一个好学者，也不是一个好作者。你说我这话得有多少人恨我，我说完以后。 你说的真好，所以就是活明白了，他的表达也应该是明白的。 这可能就是做一个明白人的好处。所以我们看汪先生的文字，虽然说的是吃喝，但其实感觉他是明白了人生。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汪曾祺经典散文集，这是现装珍藏版的，一共是三本。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呢是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品牌呢是麦克文化。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汪斌博士还是有福利带给大家，同样是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同样是麦克文化，同样非常精致的书。汪斌博士说书名吧，我其实除了书名别的都说了。 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说到二十四节气呢，我觉得不得不提到，就是大概是前两年我们的成功的申遗了，成为 啊申遗成功，对，二十四节气 人类的文化遗产、嗯。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当世界都承认了，这是整个人类的重要的文化遗产，是我们还不熟悉，就有点让人感到羞涩了、羞怯。我自己就有这种羞怯，原因就是实际上我对节气了解更多是日历牌上的文字。 哦， 对他的包括习俗很多了解我是后来慢慢长大才知道，因为在我们的小时候好像也听老人说，但是真正在课程中纳入还是没有见过的。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在我们的课本中是有这二十四节气的介绍的。 哎，春雨惊春惊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休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是因为做节目的原因呢，除了做读书俱乐部以外，还要做知识开讲节目，所以呢对二十四节气呢有些了解，也经常会请嘉宾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内容。但我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其实经常从网上找资料，你会发现有的资料真是太冗长了、嗯、然后呢而且呢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料吧，你会发现哎怎么有冲突的，或者是不太对的。而当我拿到这本书啊，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节气的描述啊，我个人认为它是详尽非常合适的，既不会多的让你头晕眼花。我曾经打过一个节气啊，王明博士你知道吗，五号字 A4 纸100多页、大家想是一个什么量吗？ 看了半天可能还不捉头脑啊。 我当时就想 这一个节气、我就要看这网上到底有多少个说法，有多少个内容，结果我就在那不停的复制粘贴复制粘贴，我就发现有这么多的内容。其实最后仔细的看起来，有好多东西真的是第一重复特别多，第二有的确实是不太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呢有一个作用啊，如果你要跟孩子或者跟别人讨论节气，介绍节气，哪怕你要卖弄你对节气的知识的时候，这是一本很详尽的参考书。 没错， 它不仅讲到了每个节气的来源，还讲到了传统习俗、民间的食俗，就是吃什么，还有包括如何在这个时候养生。那大家都知道冬病夏治，现在很多人都看这个新闻哈、贴福贴。实际上这个冬病夏治呢是从大暑这个节气来开始的。 没错，我觉得这本书当中啊最特别适合有文化的人阅读的这一章，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名称是怎么来的。这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呢是随着斗纲所指的这个地方，并且结合当时的自然气候与景观名称景观来命名的。所谓斗纲就是北斗七星当中的啊这样的三颗星，大家想一想啊，这和古代天文呀这个地理都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本书并不是很厚，虽然说到了二十四节气，但是它是一本有大概200多页的书籍，而且还是那个话，麦克文化的书籍都特别精致漂亮。刚才我们谈到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说到那个文字特别通俗易懂，而且能够把深奥的道理啊跟普通人都能讲明白。我觉得这本书《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和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书这个散文集一脉相承，能让你特别清楚的啊明白这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文字是非常的小畅，关键是当你去阅读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惊人的发现。其实二十四节气我们为什么要说呢，它贯穿了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是个农耕文化，这个时间节点串起了我们的习俗，串起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起居，串起了这个宇宙变化的宏观世界和我们每个人人体的微观世界。刚才我们讲到了养生，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叫顺天应时，道法自然，就是人就像植物一样，你不是说让春天来春天来，而是春天来了你要做什么。这就是对二十四节气了解的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对中国人的意义，它实际上是串起了我们的生活。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吧，刚刚过去的其实我们正在其中的节气叫芒种，对不对、在芒种这个节气中呢，我特别是先翻到这一章就看了啊，说这个芒种有什么特点，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觉得可以用神准来形容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仍有低温，芒种时节虽然气温升高， 但不排除有异常的低温天气，连续的降水、冰雹都可能造成低温天气。我们刚才刚预报了，对不对？其实前一阵我们也经历了，降水多，降水充沛是芒种时节的一大特点。此时呢，我国沿江地区多降水，黄淮平原也将进入雨季，华南地区冬季季风雨带稳定，是一年中降水最多的时节。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了，比如说南方的某机场已经变成海洋了，对不对？那还有就是梅雨时节，芒种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连绵阴沉的多雨天气称为梅雨。正值江南梅子黄熟时节，故名叫梅雨季节。 哎，在这本书当中啊，这样的内容其实有很多，真是通俗易懂，而且精致漂亮的一本书，在这样的一个端午假期给大家来推荐。王明博士，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咱们今天好像跟大家说了很多的书，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吗？ 王曾祺先生曾经在他的一部作品中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这个话让我看完了真的是五味杂陈哈，联想到今天我们所推荐的书，甚至包括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我在想，不管是天气变凉了，还是世界让你觉得是荒凉了，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热。这个热从哪儿来呢？从能不能把看似平凡无趣的生活找出对你来讲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能够让你觉得人生是有希望的。 听了王明博士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的书啊，我觉得总会能从这么多书里面找出让你觉得有意义的书吧，总会能够让你找到度过这样的一个漫长人生的方式吧。如果你快乐，你可以去读书；如果你不快乐，依旧可以去读书。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王明博士跟大家一起啊共度了一个美好的端午的假期，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再次祝所有的听众朋友端午节安康，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的洒在我身上。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